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终于我们今个系列的建筑二就来到最后一个城市了、我们今次就反而我们就没有带大家去一些很远啊、很陌生啊、听都没听过的一些城市，翻翻嚟呢一個咧，都算係多人熟悉、多人聽過嘅城市咯。 係啦，就係柬埔寨嘅首都金邊啦，即係距離上係最近我哋啦。我之前講咗啲非洲啊、南美洲啊，或者歐洲好似太遠啦。呢、這個城市咧，嗱，其實離香港真係好近 嘅。 但係咧，可能咧就唔係太多香港人去過，即係比較奇怪，因為喺個感覺上好似金邊係一個一嚟嗱，嗰、那個柬埔寨咧，通常啲人諗起都係去吳哥窟啦，即係去咗暹粒嗰邊啦，即係多啲嘢睇啦。 嗰邊有飛機道噶嘛？ 係啦、其實金邊都有㗎，即係只不過咧，啲人覺得金邊好似一個咪一個首都咯，一個商業工業城市咁，又冇乜特別景點講到俾佢聽， 又冇乜特別嘢去玩咁樣好似。 但係如果你想睇當年大屠殺嘅一啲集中營嘅位置或者一啲屠殺場地咧，就反而有咁啲人就覺得哇，去旅行唔好咁 heavy 好冇啊，即係好似好辛苦咁。所以金邊反而咧，譬如我啲朋友去柬埔寨咧，都會覺得哎呀，不如即係 skip 咗去啦，即係又唔係特別去睇，或者 睇唔過咪算咯。 係咯，睇唔過最耐根本暹粒同埋金邊其實搭車都需要成五六個鐘啊嘛。啲人講哎，時間揀一個啦，譬如我 weekend 有個旅行嘅，咁我譬如三四日，咁我就去暹粒，其實就差唔多真係睇唔過忽都要成三四日咁啊。咁好多人就忽略咗個城市，咁但係我反而會揀呢個城市咧，我就係真係想同大家研究啊！我其實呢一輯咧都講過好多個咧關於種族滅絕嘅一啲城市啦，譬如之前講亞美尼亞啦，又講過烏克蘭啦，甚至上個禮拜講嘅薩拉爾喎，其實好多都有面對過咧一個種族嘅衝突。咁但係咧喺柬埔寨嚟講咧，尤其是金邊咧發生，即係柬埔寨當年發生成個赤柬而引致嘅種族滅絕咧，其實咧對於我嚟講係最大衝擊嘅。上次有講過，譬如薩拉爾喎就話啊，其實係有幾個唔同嘅民族，因為宗教原因而分開咗佢哋，咁好似都叫唔同嘅人啦。咁但係喺呢一度咧，反而係同一族嘅人咧，大家係因為一啲唔同嘅理念啦，或者唔同階級而去將某一個某一個 好似自己人嚟嘅，係啦，同胞嚟嘅， 就殺咗佢。有少少類似咧，嗰陣時盧旺達即係將佢分咗圖西同埋胡圖族人，咁佢都係其實將嗰個階級分開咗，有啲類似。咁但係嗰陣時都叫做比利時人幫你分開咗，你就自己分咗啦。但係呢個冇分過，不嬲都係柬埔寨人。咁點解會有咁樣？所以都好想講呢段歷史之餘咧，都講下啦。呢個城市嘅設計究竟啊，同呢啲咁樣嘅恐怖嘅凶案現場係咪有關係咧？ 我哋話理解即係中南半島嘅時候咧，一般我哋都話即係中南半島裏邊近世20世紀裏邊咧，最和平嘅國家肯定咧就係泰國嘅。咁原因好簡單啦，即係其實基本上二戰就冇經受任何嘅破壞啦。咁泰王其實就統治時間好漫長啦。咁一直整個時候咧，泰國都處於一個相對和平嘅狀態。咁所以中南半島其他地方咧，尤其係七八十年代嘅成長嘅香港人或者嘅七八十年代經歷嘅香港人都知咧，嗰啲地方係生人勿近嘅嚇，即係哇嗰啲地方空氣有啲各種各樣嘅恐怖人啊，又再隔幾年喺越南又一堆船民又過嚟，又有啲事要出現啊！啊嗰邊肯係咧有啲發生種種嘅問題嘅。咁但係隨住即係千禧年開始啊，即係唔同地方開始變化啊、改革啊，咁又發現咧，咦有啲好似我哋著緊嘅波鞋咧，咦就 make in 喺越南喎、啊，咦開始有啲泰國先嘅，咁然後近兩三年開始柬埔寨喎、啊，咁我發覺、咦開始你會感覺到咧，即係中南半島嗰個變化同埋嗰個面貌喺度。咁你問我，如果十年八年前你問我咧，柬埔寨要去咧，我諗都係以一個即係探險啊，即係開放視野嘅嗰種冒險嘅旅行為主。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可能大家去柬埔寨去越南啊，開始就會覺得都可以去探世界啊，食好住好啊，係啊咁樣。咁呢個其實可能係一個而家依刻先見到嘅變化。 咁而我哋個節目就講歷史啦，亦都會講文化嘅故事啦。咁其實 更加重要是讲建筑的嘛，或者讲个城市设计嘛。咁啊，如果我哋话金边的城市设计同埋建筑，咁有啲咩？我哋而家预告一下先啦，阿仙奴咁啊，最吸引到你嘅系啲乜嘢咧？ 啊，其实最初咧，因为我自己就反而冇去过越南啦，呢、這个国家，因为其实我嗰陣時想去金邊咧，我知道係一個法國殖民地嘅其中一個首府城市嚟嘅。咁、但係當年咧，其實喺印度支那呢一個法屬嘅殖民地咧，佢嘅中心其實喺西貢啊嘛，即係今日嘅胡志明市啊嘛。咁所以咧，金邊唔算係一個咧好重心，佢都係重心。咁但係咧，我譬如我又去過老挝，老挝首都萬象都係其中一個重心嚟嘅。我成日都將呢兩個城市佢相比嘅，係有啲似嘅。大家都係沿河而設計咧而建啦，咁亦都係有好多一啲類似法式嘅planning 嘅城市計度嘅。咁但係唔同咧就係金邊係多咗一種咧好優秀嘅感覺嘅，即係佢好多譬如大屠殺嘅場地會喺嗰度見到啦。咁同埋咧佢係混雜咗比較多啲唔同嘅民族嘅，譬如傳統嚟講，我哋有啲華人啦，有越南人啦，有柬埔寨人啦，甚至譬如後期啲佢有啲法國啊嘅人都喺個居住，所以咧佢感覺上咧係混雜多啲。不過我嗰陣時揀去柬埔寨其中原因咧，我好想知啊，究竟咧當時嘅赤柬佢造成嗰個種族滅絕咧，究竟對而家譬如差唔多過四十年啦，究竟影響係咪仲喺度咧？咁我其實2016年咧，三年前去柬埔寨，我去咗兩個禮拜嘅，都去咗幾個四五個主要城市。咁我觀察咧，我係覺得。啊！佢哋即係因為我係由泰國陸路過去嘅，我之前譬如泰國就一個開心民族啦，即係啲人笑曬啦。其實一過咗境之後咧，你發覺咧係唔開心嘅啲人。咁我諗可能係邊境好多賭場去嗰度，即係要做生意，可能唔係本土人嚟嘅。咁我跟住再去譬如馬德望啦，第二大城市啦，或者去金邊，或者去有個金浦嘅城市，即係幾個城市，我都唔覺得係開心啦。暹粒就有啲唔同，暹粒就係一個比較遊客城市，好多外國人，所以你根本就算喺嗰度做生意嘅人或者做下生意都要有啲笑容。咁但係其他真係生活啲咧，感覺上咧，就算小朋友啊。我覺得個笑容都係冇嘅，即係佢唔係黑面嗰只，係發自心底咧，你覺得佢唔開心嘅民族咯。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係喺柬埔寨旅行咧個感覺係有啲深刻嘅，即係除咗你見到佢有一段好悲慘歷史之餘咧，你發覺呢樣嘢會帶到佢落去而家都唔開心咯。所以點解今日好想講金邊咧？就係、是、其實金邊都係曾經一個係。有一段時間係幾輝煌嘅，即係喺殖民地時代，佢都係一個好多好靚嘅殖民地建築物啦。咁亦都係本身有一個好唔顯眼嘅小鎮，有一個河邊小鎮，好快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化嘅城市。咁點解去咗一段咁悲慘歷史之後，而家雖然就話都好多高樓大廈起啦，咁但係個城市係咪仍有靈魂喺度咧？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呢樣嘢咯。 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我哋今晚所讲嘅城市就系柬埔寨嘅首都金边啦。咁而我哋首先就先从成个国家嘅历史开始可以讲起，咁等大家慢慢去认识呢一个柬埔寨先。咁如果我哋话诶数完穷流啦，讲翻柬埔寨嘅历史，我哋好多时都会谂下曾经听过啲好辉煌嘅高棉啊、高棉帝国嗰啲，即系我哋系咪由呢一个做出发点去讲？ 嗱，其实高棉之前都有一啲即系部落喺度，其实都同唐朝。時期其實都有啲嘅聯繫啊，宋朝時候都有啲聯繫，其實可以計到好做。但係咧，我哋即係宏觀咁講，即係用文明史嘅角度咧，整個中南半島嗰個嘅文明發展咧，其實都係以一種即係疏散嘅部落嘅形式，然後慢慢沿住匯慢慢成長匯聚而嚟。咁我哋話依啲嘅部落其實喺中國嘅範圍嘅周邊咧，其實北邊啊、南邊啊依兩邊咧，其實都慢慢係喺度成長緊。咁所以話我哋常發覺，咦點解宋朝嘅時候啊特別多嗰啲嘅強敵？其实不是宋朝多强敌，而是宋朝周边的游牧民族开始成长到可以有一个所谓国家的雏形，有一个体制开始成长。咁佢哋本身嗰啲人有咁一个咁上下人数，佢哋成长咗个国家的模式嘅话，佢就自然有机会强大啦。咁中南半岛其实都系嘅，我哋话喺即系就算系即系以这个吴哥嘅或者高棉帝国嘅范围嚟讲，其实都系喺差唔多去到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或者前后，即系简单讲就系中世纪中期，我哋话嘅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嗰啲嘅。 部落，不如我哋一齊聯合整啲嘢啦。 嗯， 咦，好似中央集權可以即係發揮嘅力量大啲喎，啊，幾百幾十人幾十人咁樣，唔夠幾萬人幾萬人咁有效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不如我哋聚埋人群發展力量。咁而我哋會發覺調翻轉講咧，中南半島呢個框框咧，尤其係一個中南半島嘅南端呢個肚腩嘅位置咧，比起即係越南嘅北部嘅地方咧，受中國影響係薄弱好多。 嗯， 即係你因為中間個部分，我哋話嗰條線咧，大約係今日越南嘅尖城嘅線嘅上下咧，其實中國嘅力量，中國王朝嘅力量咧，從來冇超越過尖城嘅。即係佢嘅名，即係簡單就成咗嘅軍隊打到盡咧，都係去到尖城嗰度位置。再落咧係完全掂唔到，因為弱質啊，即係死得好金嘅啲地方又濕又熱。咁代表啲咩咧？就係話依一個嗱，其實尖城一路打橫線，正正就係柬埔寨嘅嗰一個位度先。所以依一個範圍咧，好容易係一個獨立於所謂嘅中華中國模式啊，中國文明嘅樣子嘅文明咧，就喺、是、中南半島呢個肚腩位置咧就誕生。 係咁，同埋咧，高棉啦呢個帝國咧，佢最初係信奉呢個印度教嘅， 嗯， 即係同周邊有啲唔同嘅，即係當時周邊比較強盛，可能曾經出現過啦，而家就係今日嘅，譬如越南啦，或者泰國啦，即係暹羅啦，或者呢個緬甸，其實呢幾個文化咧，不斷都係喺中南半島嗰度都係爭緊個 power 嘅。咁但係咧，高棉咧喺吳哥建立首府嘅時候咧，係大約喺呢個十一世紀開始啦，係曾經咧係個版圖咧係差唔多佔曬成個中南半島嘅，即係嗰陣時咧越南咧只係剩翻沿海好少部分啦，緬甸一小部分啦，暹羅都唔知喺邊啦嗰陣時候，咁咧係佢嘅強盛咧去到咧吳哥呢個城市咧，佢人口咧有成50至100萬，咁當時嗱喺十一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咧世界冇一個城市咧可以多過100,000添。佢有100萬人咧，佢真係喺工業革命之前咧係一個最大嘅城市。咁當然咧，佢流落嚟嘅資料唔係話真係好多啦，咁當然都有好多嘅歷史學家都肯定咗佢有咁大啦。咁、那個城市咧係去到成有成3000平方公里。咁、當時咧點解吳哥就係今日喺暹粒附近咧？其實同金邊都爭好遠嘅。咁點解都要講一講吳哥嘅歷史咧？因為咧其實金邊咧係吳哥最後一個首都嚟嘅。因為當時咧喺吳哥14世紀嘅時候咧開始去沒落咧，最後咧就沿住河咧就去咗金邊咧，佢發展佢嘅新嘅首都嘅。咁所以咧，金邊咧最初嗰個城市設計咧，其實咧係同吳哥個設計咧有關係嘅。吳哥設計咧係同印度教有關嘅，即係佢會成日覺得咧印度教個軸心咧就係喺呢個須彌山，須彌山咧就係佢哋嘅神啦，因陀羅嘅柱子嚟嘅，上面咧就好多好多唔同嘅神嘅。咁嗰陣時高棉人口就覺得啦，話嗱，我就知道神係咁住嘅。佢神咧側邊咧，除咗山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海啊，好多嘅陸地圍住嘅。如果我設計嘅城市有翻咁樣嘅元素咧，我就可以將啲神力咧，就由天嗰度咧就帶咗落去我哋皇帝嗰度。咁皇帝咧就好似咧喺凡間咧就係屬於神嘅代表咁樣。 係啊，我就話即係印度教嘅特性咧，就係即係個善惡一體嗰個特性啦。即係同一個神咧，佢其實係蕴含住善惡嘅兩面咁啊。成日都講呢啲即係卡瑪嚇，咁就係即係嗰個你可以叫佢做業啦，可以做因果啦。咁其實佛教同印度教都有一個相近似嘅觀念。簡單講係咩咧？這個嘅君主咧，即係當然有所謂即係君權神授嘅一個味道啦。即係佢將神嘅力量帶嚟凡間。咁所以依個君主嘅力量好巨大嘅，因為佢蕴含住一個善同惡同樣嘅一個部分，所以佢可以行一個善政。佢同一時間佢亦都可以做一個懲罰嘅角色。咁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即係如果佢係一個神力喺背後咧，佢個力量好巨大，咁亦都好容易咧作一個好巨型嘅有效嘅一個管治。 係咁，但係因為都有呢個宗教嘅背景。咁加上咧，其實當時咧，吳哥咧越嚟越強盛，所以咧佢咧起咗一個咧好強大嘅城市，就係吳哥城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吳哥窟，吳哥窟係比較早啲添，十一世紀嗰時起嘅，佢就係一個印度教嘅教址嚟，即係佢唔係一個石窟嚟嘅，即係個名字就譯就係窟字。其實 Wat 呢個字咧係指一個寺廟，當時係俾一個印度教嘅神啦。咁其實你去吳哥窟嗰區咧都好多嗰啲佛寺嘅，其實有一個設計咧係同其他嘅民族嗰啲嘅宗教幾好唔同嘅，就係、咧你發覺咧佢個頂咧有好似有幾座山咁。咁點解咧？因為佢就係覺得咧有個山就好似須彌山，須彌山就係佢哋嘅軸心啊嘛，有神力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嘅設計呢啲寺廟啦，或者甚至皇宮啊，佢都好都好想咧做到好似有個山嘅效果嘅。咁而吳哥城咧，即係如果大家有去過睇地圖咧，佢真係非常之四正，真係一個正方形。即係我之前可以介紹過好多類似方形城市，但係冇一個咧係咁 absolute 嘅。佢嘅城牆每邊咧就係大約3公里，咁係一個正方形啦。咁中間就有十字嘅路咧，都喺正中間開嘅。咁而喺佢嘅十字路嘅偏中心少少嘅地方咧，通常就喺佢嘅西南邊咧，就係嗰個佛寺。 咁喺最強盛嘅吳哥城咧，即係今日留翻嘅位置咧，其實中間個咧就係成日啲人講話吳哥嘅微笑啦，就係呢個巴雍子啦。咁巴雍子咧其實已經係比較後期啦，因為當時咧吳哥嘅皇帝咧已經由印度教轉信咗做佛教，所以咧呢個子咧係包含咗印度教同埋佛教 fusion 咗嘅。咁你見到上面有好多五十幾個唔同嘅吳哥像嘅微笑啦，你就會好印象深就係、是、喂，其實咧我去嗰陣時候覺得。咁多個東南亞嘅文化咧，其實冇一個嘅遺址咧可以留翻嚟咧，係一個咁高嘅藝術啦，或者石雕或者建築嘅技巧同埋一個美感嘅，所以我就會覺得一定要係一個有強盛嘅文化先留翻一啲咁犀利嘅建築喺度。 係啊，嗱，當我們說印度教其實說什麼咧，即係其實最早佢吳哥嘅時候咧，就是、所謂嘅婆羅門教，即係簡單講就係未轉化嘅一個自然宗。咁慢慢咧，即係我哋話佛教興起咗之後咧，佢慢慢其實內部咧對婆羅門教都有一個反省，即係慢慢我哋都要改善啦，或者吸納翻。大家知道佛教同婆罗门教嘅关系，即系早嘅佛门教嘅，其实系一个有啲似部分接近啦。天主教同埋基督新教嘅关系，即系佢哋一个你不满你原本嘅东西，又改善咗一啲嘅部分。咁所以你会见到佛教好明显就冇嗰个邪恶嘅部分喺佛教嘅诸佛里边嘅冇呢啲嘢。咁但系轮回嗰部分咧又有接近嘅，即系佢哋之间共通地分享嘅一个来世啊来生嘅一个解释嘅权利。咁所以你会发觉嘅我哋好多吴哥无啦啦转信下呢个婆罗门教，无啦啦又会转信佛，系嘛？咁即系咩咧？其实佢哋有一个共通嘅理念喺背后。咁我哋话今时今日嘅印度国家，譬如叫印度教，咁、就系后来我哋话到现代化咗之后啦，点样将佢整合啊？完善咗嘅嗰种，咁当然系嗰条所谓婆罗门教嘅更新嘅一个部分。 系，咁但系咧，其实吴哥去到十四世纪开始没落啦，咁佢十五世纪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循住呢一个洞里萨河一路咧就去到今日嘅金边嘅地区，咁嗰阵时咧就决定要起个新首都啦，因为咧吴哥咧已经俾暹罗咧打到烂晒啦，咁佢哋仍然有人住嘅，咁但系个皇室就唔喺嗰度住咯，咁于是佢就拣咗今日嘅金边。喺舊城嗰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好得意嘅，佢係有三條河交匯嘅地方嚟嘅，咁佢就喺河邊嗰度咧就起城，咁同吳哥唔同啦，吳哥係喺一片嘅草地中央起噶嘛，所以佢可以起到一個四正嘅城市，因為周圍冇嘢嘅。但係咧喺金邊唔得啦，佢喺河邊，咁點去揀河邊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開始佢哋轉信咗呢個佛教咧，其實開始同其他佛教，譬如暹羅嗰啲有做生意，亦都會依靠咗咧呢個湄公河。而去做佢哋一個河上嘅貿易，所以咧個城市咧都要依靠個河邊生活咯。以前唔係嘅，吳哥咧喺吳哥嘅時候咧，佢哋係主要係農業為主嘅，咁所以都係見到咧，其實成個民族嗰個生活方式已經唔同咗。咁但係嚟到呢個河邊咧，我又擺唔到個方形喺度喎。咁點冇咧？佢只可以咧喺佢嘅北邊啦、南邊啦，同埋佢嘅西邊咧起咗個城牆，類似咧框咗個方形，但係結果見咗好似一個拉長咗嘅五角形咯。咁但係咧喺呢一個金邊吳哥嘅皇室未嚟之前咧，其實金邊存在係一條好細嘅村。咁有個相傳嘅傳說係點解叫金邊咧？金邊呢個字咧叫鳳潘嘛，鳳係解一個小山，因為小山咧對於佢哋好緊要。頭先我講過話，佢所有嘅城市都中間有個山，就係一係做佛山啦，一係就係做一個即係佢想有個善波力嘅，就係一個須彌山，都係一個印度教或者佛教好重要嘅中心嚟。咁佢喺呢一帶咧。嗰時咧，原來都有一個咁嘅小山喎。咁相傳有一個女人叫 Pan， 就係叫阿邊嘅女士。咁因為咧就喺呢個河邊，突然間見到有條木浮，佢咧，咦，上面有四座嘅佛像，同埋有一個咧印度教嘅神像，佢就覺得喂，即係神跡顯靈啦。咁不如咧就將呢嚿木連埋啲神像咧，就擺上呢個山上面，我就起一個廟，就係今時今日咧仍然存在咧呢個叫做塔山寺。就喺呢一個金邊最舊嘅地方咯，咁所以咧個皇城咧都係圍繞塔山寺而起嘅，咁都想根據翻當時佢哋都係想中心就係一個寺廟，希望可以將咧印度教又好或者佛教佢嘅神力可以傳翻去皇室嘅度。咁但係有啲唔同啦，因為咧喺以前嘅吳哥城或者一啲高棉嘅城咧，佢設計咧喺個神廟嘅北邊咧通常都係皇宮嚟嘅，但係喺呢一個金邊嘅格局唔得，佢只可以喺南邊咧就做到佢今日嘅皇宮，但係皇宮格局咧都係一個方形嘅設計咯。 係啊，我哋話即係。大家都可能知㗎啦，即係當我哋喺討論緊呢一個中南半島嘅佛教嘅時候咧，除咗越南之外咧，都係所謂嘅南傳佛教啊，即係話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咧，係即係沿住印度傳過嚟嘅一條嘅線索。比較我哋叫嘅即係小乘啦，即係話簡單講就係以個人嘅修養啦、啊、個人嘅一個功德為主嘅，就唔係話即係普度眾生啊嗰種嘅大乘嘅做法。咁越南係北傳，大家都知㗎啦，咁就係因為同中國嘅關係比較近啲啦。咁所以我哋我哋話南傳佛教嘅味道咧，我自己感覺啦，同印度教嘅距離係真係近好多。 多嘅，即係似好多啊！我哋之間一定係好多嘢可以共通啊！啲佛像的樣啊，啲神像好接近嘅一個種。 咁但係咧，其實呢個金邊咧，因為末代首都嘛，其實都維持唔到100年。結果咧，佢都要放棄啦，因為咧，其中原因就係、是、佢其實太近河邊，好易俾人攻。同埋咧，佢根本就冇好似以前吳哥城起得咁穩健啦，咁多軍隊啦，所以基本上都係俾人攻佔咗。咁結果佢都要搬去第二度。咁金邊咧喺之後嗰400年咧，就真係衰落咗啦，係一個好少嘅河邊城市啊，打下魚啊，做下啲河上貿易，基本上就係一個唔顯眼嘅城市。 嗰陣時大概去到已經16世紀、15世紀 開始已經係啦，去到19世紀咧就開始變化咯。 係啦，即係中期冧當嘅時候好簡單嘅就係、是，即係其實喺明朝嘅時候，即係我哋話暹羅嘅興盛。就其實基本上就將吳哥王朝打到離開咗歷史啊！即係佢應該係變咗 好細嘅 暹羅嘅凡俗嘅，佢即係變咗一個唔係獨立嘅王國，變咗一個凡俗。咁但係留喺度，但係嗰個歷史咧已經係即係冇乜咗具體嘅一個變化或者影響力喺度。咁啊真係要退到後來啦，慢慢打起嘅時候咧，係越南亦都同城市興起嘅。越南城市興起嘅時候咧，同呢個占婆啦、 暹羅啦 幾邊都有啲。爭族咁，但最尾咧，越南係承認咗金邊嘅，即係 柬埔寨 嘅一個獨立嘅權利嘅。咁但係獨立咗10年到咧，其實法國已經即係嚟到㗎啦。 係啊，因為之前佢都幾慘嘅，佢係兩個國家都係你當你係附庸咯，即係暹羅又係、越南又係。咁結果咧，法國人咧，因為嗰陣時咧同英國爭緊好多殖民地嘛，去亞洲揾咗一輪，印度我又唔俾你攞，斯里蘭卡我又唔俾你攞，咁佢結果咧就嚟咗呢個中南半島。咁佢首先其實搶咗咧就係、是、今日咧胡志明市一帶就起咗西貢，咁慢慢咧就係、是、開始佢嘅印度支那計劃啦。咁慢慢咧就因為有呢一個法屬嘅殖民地喺嗰度興起咧，咁柬埔寨就諗喂我要揾救兵喎、 啊。嗱呢度必須要講嘅啦，即係當我哋講印度支那嘅時候咧，其實喺即係18世紀嘅時候，其實英法咧都會形容中南半島做印度支那嘅，其實就係印度同埋支那即係中國嘅範圍中間嗰個中南半島嘅位置咪叫印度支那，所以係地理名稱嚟嘅。然後後來咧。法國咧就係喺中南半島擴張殖民地啦，就建立咗屬於佢嘅一個好大嘅殖民地。咁佢就跨今日嘅國境嘅，所以咧呢個範圍咧佢就會叫做法屬印度支那。咁就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國家嘅名字嚟嘅，即係佢嘅殖民地嘅一個名字嚟嘅。咁喺好漫長嘅時候咧，就算係譬如胡志明咧爭取獨立嘅時候咧，佢都會諗個問題，究竟係法屬支那獨立？定係越南獨立嘅，即其實當時係一個正確嘅名字。咁因為呢個字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同埋有啲嘅種種嘅歷史原因啦，咁所以必須要解釋一下。 咁而咧金邊頭先阿仙奴都有講到啦，本身都可能已經成為一個嘅即係河邊嘅小村啦咁但係去到法國嘅殖民之後，究竟個村莊又會點樣去發展翻呢？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头先咧就同大家讲紧都系柬埔寨早年啲嘅历史啦吓，咁都系喺法国殖民统治之前嘅。咁而去到法国嘅统治嘅时候，其实嗰阵时我哋话金边都系一个比较细啲嘅村落。其实我哋见唔见到有啲简单嘅建筑啊，或者当时嘅模样系点样 嘅？嗱，最初嘅时候咧都系沿住河边，佢有好多啲吊脚楼嘅。最初咧，法國人嚟到嘅時候咧，舊時好耐嘅金邊嗰個皇城仍然存在嘅，只不過咧佢已經係廢咗噶啦。嗰陣時係木造嘅，咁、當時咧柬埔寨都有國王嘅，佢就要求法國嚟保護啦，佢就變咗法國嘅保護地啦。咁於是咧就覺得啊好啦，我咧仍然有呢個君主權嘅，咁但係咧所有嗰啲譬如軍事啊管理就俾曬法國人啦。於是咧佢將嗰個皇宮咧又重新起過嘅，咁所以咧佢就會以前嗰啲木嘅建築就冇曬啦，就變咗用翻咧都係用高棉嘅建築風格起翻而家嘅新嘅皇宮啦，就係、是、用一個混凝土嘅建築去起嘅。咁裡面有好多嚿唔同嘅建築物啦。咁、城市咧基本上咧都係沿住河邊咧好多吊腳樓啦。頭先我講咗，咁法國人最初嘅時候冇乜特別嘅 城市規劃，佢只係啊，咪沿住你咪加啲路咯。咁而個城市嗰個發展都係沿住皇宮啊，或者我之前講嘅塔山寺附近，因為佢覺得比較神聖啲、緊要啲地方，而去發展佢哋唔同嘅街區啦。咁但去到啦，19世紀尾啦，真係變咗做法屬印度支那部分啦。可以講多少少嘅，其實法屬印度支那咧就係今日咧我哋講嘅越南啦、老撾啦同埋柬埔寨呢三個國家大約嘅地方。嗰時咧都係叫做法國嘅統治，咁係統稱係一個殖民地。咁所以嗰陣殖民地首府咧就喺今日嘅胡志明市，即係當年嘅西貢。咁但係咧佢每一個部分咧都係叫做王國嘅，所以柬埔寨嘅王國嘅首都仍然喺金邊。金邊咧唔係最主要，但係佢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城市。咁所以當時咧法國人咧就覺得我要統治啲柬埔寨人咧，我一定要將金邊咧變做一個行政嘅中心嚟， 同埋留翻皇帝喺度啦，即係做下樣都係。 咁同埋我哋即係有時都會聽過咧，就係喂金邊都有個名叫做亞洲明珠啊嘛，就係法國統治嘅時候將佢打造成為呢個明珠啦。 係啊，因為法國人咧真係有計嘅，即係佢都出咗巴黎啦，即係佢咧對於城市規劃就好有呢個見解啦。佢見到呢個城市咧話唔得，因為當時咧已經有譬如中國人啦。有越南人啦，同埋有柬埔寨人喺度共同生活，尤其是咧華人咧，其實有幾勁嘅，佢哋當年咧係壟斷咗咧城市嘅一啲商業，譬如河邊嗰啲貿易都係佢嘅。咁法國人嚟到覺得啊，如果我要計劃呢個城市咧，可能我要分一分區。咁於是咧，佢就喺咧以前嗰個舊嘅皇城咧北邊嘅邊界咧，佢就作咗條運河出嚟，將個城市咧分咗南北兩方面。北邊咧，佢係形成一個好似三角形嘅地帶，就係當時咧佢哋嘅殖民首府嘅行政中心，即係咧係一個叫做歐洲區。咁好明顯就係法國人嘅世界啦。好明顯就係、是、我分隔咗河上面咧就高級啲嘅。咁裏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殖民地建築物啦。當然全部都係一啲好緊要，譬如郵局啊、警署啊、稅務局啊，甚至有博物館啊、圖書館啊，所有嘅政府嘅機關都喺度嘅。咁好得意喎！你如果今日去呢一區行咧，仍然都係見到佢嘅佈局係好整齊嘅三角形加埋長方形嘅設計啦。咁而佢嘅南邊嘅中心咧就係塔山寺。咁好似所有嘅路咧，都係由塔山寺咧慢慢咁樣延伸出去。咁同埋咧，裏面咧亦都有好多當時殖民地嘅建築物留喺度嘅。如果你去金邊咧，你發覺咧呢啲咁嘅建築物咧，通常都係黃色嘅喎。黃色咧係佢哋皇室嘅建築物嘅顏色嚟嘅。咁如果喺歐洲法國嚟講咧，其實黃色通常都係皇家用嘅。咁但係嚟到呢度咧，佢都係有一個權力嘅感覺啦，即係話所有政府嘅建築物都需要用黃色咯。咁而當時咧，佢哋嗰個殖民統治嗰意識就係我要係灌輸一啲法國嘅感覺俾你，你要係同化，你要做法國人嘅。 法式嘅建築就擺出嚟啦。 係啦，其實都係一個政治宣傳嚟嘅。咁所以佢就用咗當年最新嘅一啲法式嘅建築，我哋就叫做布集藝術。咁呢個 布阿斯 都係一個新古典嘅最後期㗎啦。基本上咧嗰陣時法國咧係用曬所有唔同嘅歐式嘅建築元素砌埋，覺得靚就得㗎啦。咁佢都會用啲羅馬或者一啲希臘，但係咧佢都會著重個 order 嘅。通常呢Buas 嘅 architecture 呢佢都係比較整齊啦、對稱啦，同埋佢好講呢就係嗰個規矩嘅。咁所以你見佢啲建築物呢就唔會話啊突然間左邊同右邊好唔夾嘅。咁其中一個比較靚嘅呢可能就係、是、仍今日存在就係呢個油煙中國啦。油煙中國呢就係一個兩層高嘅黃色建築物啦。咁你見佢呢其實中間譬如都會有啲比較新嘅當時嘅一個鐘啦。即係你見到呢佢想將一啲呢比較靚嘅歐式元素都放咗喺呢個建築物嘅。 係啊，咁大家上到去我哋港台網站啊 ，rthk.hk， 咁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就睇翻我哋今集講金邊嘅入面嘅相啦。咁亦都睇到啱啱先奴所講嘅郵政總局啊呢一種法式嘅布集藝術嘅建築物啦。 不過都唔好睇小當時法國喺中南半島嘅嗰個嘅殖民地嘅建立嘅，即係其實當時中南半島嘅佢佔據咗之後咧，其實簡單講就係成個嘅東南亞嘅海洋岸線咧。啊！英國係驚法國，哇！嗰、那個位俾佢食咗，咁、我哋得個印度、緬甸，最多下面加埋個新加坡、馬來亞咁樣，咁佢中間佢就集住個位。如果佢惡嘅話咧，中國嘅貿易就好大影響啊！咁而當時法國亦都洋洋得意，覺得啊，即係我哋真係管得幾好，亦都同廣東廣西，我哋都知道當時咧喺廣東廣西咧，法國嘅殖民地嘅力量係越嚟越強嘅。英國嘅力量就喺長江流域啦，五嶺以南嘅地方好多嘅地方咧，其實係法國嘅勢力範圍。咁所以你諗下，法國喺兩廣嘅力量。 加埋喺中南半島嘅力量咧，其實佢就一個超巨型嘅一個獨立嘅 area， 基本上係佢嘅經濟貿易嘅個地區。咁對佢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成就啦。所以金邊點解會發展，其實都係建基於一個咁樣嘅殖民地部 分。係，咁同埋好緊要咧，金邊都係位於湄公河隔離噶嘛。咁當時咧，其實最早期咧，城市都唔係靠呢個陸路運輸嘅，佢係有河道咧可以貫通埋西貢。咁所以嗰陣時咧，西貢就運啲兵入嚟啦。咁而佢就會喺呢度運一啲農作物就過去呢個西貢。咁啊，河運好緊要，所以咧喺呢個歐洲區咧，佢角落頭咧都有一個碼頭同埋呢個軍事基地結合為一嘅一個軍用碼頭啦。咁喺佢嘅北邊就係咁啊，南面咧就係、是。原本啲原居民住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佢喺運河最南面的地方咧，即係近皇宮嘅地方咧，就係柬埔寨區啦。因為柬埔寨人就覺得，喂，皇宮嘛，我哋係主權地方嚟噶嘛，呢個係先係合法嘅地方，所以咧，佢哋會喺度住。咁因為咧，嗰一區咧，通常都係柬埔寨人住咧，佢嘅區塊比較大嘅，因為皇宮嘅區塊好大，所以咧，佢喺規劃上咧，佢特登做到嗰個都好大。咁而喺皇宮後期咧，佢嗰個附近都加咗好多，譬如一啲佛教學校啊，或者一啲皇家博物館啦、啊，即係可以想象咧，可以想象咧。呢、这個柬埔寨嗰個官方嘅身份咧更加加強，咁而喺呢一個柬埔寨區同埋歐洲區中間咧嗰一帶咧就犀利啦，就係、是、呢個商業區啦。點解咧？就是、因為中國人嘅地方， 華人區啦， 華人區，因為華人咧就係喺當時已經係壟斷咗嗰一帶嘅貿易，咁佢咧係由河岸邊咧有好多碼頭都係佢哋管營啦，慢慢咧一路咧就殺到去西邊，西邊咧其實有少少部分咧係越南區，最後咧因為華人太犀利咧。呢啲越南區咧都要向南邊移走少少， 冇辦法個南北貿易啊！大家即係香港亦都係其中一個南北貿易、南北行，大家都聽過啦。嗰、那個中轉就太勁啦！即係當時當然核心喺廣州啦，即係十三行啦。咁啊，中間你諗下，即係南方嘅一啲產品咧，其實即係你唔靠華人運啊，點知道要啲咩啊？你嗰啲咩犀牛角啊、古靈精怪、林審嘢咁，你係華人先食嘅啫。咁其他地方嗰啲貿易你好難去做到嘅。咁所以咪燕窩啊呢一類型嘅各種嘅產品咧，就是、通過咁樣嘅貿易咧，令到嗰啲嘅華人咧係即係發財嘅。 不過咧，去到一戰之後咧，其實法國又改咗計喎。最初就話不如你同化做法國人啦。咁法國唔得啦，呢啲亞洲人真係好難搞。佢就覺得不如我融入啦。所以咧，嗰、那個態度上都唔同嘅，同個城市設計或者建築風格咧，之後都有改變嘅。咁1925年咧，佢就出過另一個嘅城市規劃圖啦。咁就係由呢個法國嘅建築師叫 Ernest Herbrand 佢設計嘅。咁呢個建築師咧，其實不嬲都喺法屬印度支那咧，好多城市或者建築物都係佢設計，所以對嗰帶咧就好清晰嘅。咁佢喺呢個新嘅設計度咧，佢就將喺頭先我講嘅基礎之下啦，佢就喺華人區嗰度嘅中心咧，當時咧其實好早即係上一個計劃咧，已經覺得個中心係擺一個中央嘅街市嘅建築物喺度，咁但係咧都未落成嘅，咁佢就將咧成個城市規劃咧喺嗰度咧變咗一個咧有少類似巴黎咁嘅感覺啦，佢就係一個放射式加咗兩條斜嘅街，就去到呢一個華人區嘅中心，咁但係當然 中間就唔係凱旋門啦， 係啦，中間唔係凱旋門，其實佢成個成日本身規劃都係格仔嘅，佢只不過有兩條街咧就係斜咗，就變咗好似45度咁樣啦，咁你見咗咧就好大約。又冇八條街，但係六條街咧就係會匯聚咗喺一個中間嘅好大嘅位置，就係咧一個你諗就可能海旋門啦，但係唔係，佢竟然擺喺街市喺度， 即係個放射嘅中心係街市。 係啊，幾得意啦！咁但係嗱，佢呢個又唔係真係完全一個巴黎式嘅設計啦。咁但係咧， 在地柬埔寨式嘅民生設計 係啦。咁呢個都同佢當時咧，我頭先講融入嗰個態度啲，即係。吻合啦，因為佢唔會想擺一個譬如政府總部或者一個警察局要顯示嘅權威。 你起個海旋門出嚟，人哋話大白象，你喺度做乜嘢？起個街市，大家起碼都用下。 同埋海旋門感覺都你都係外國嘢擺入嚟嘅啫。佢唔係，佢要擺一個街市去扮貼地。街市咧就真係咧因為佢哋嗰陣時點解擺喺街市，其實都有實際原因嘅。因為當時咧，其實河邊咧好多啲街市立立亂亂，佢哋已經諗有辦法可以將呢啲街市都全部清走，因為咧法國人中意乾淨，佢要。做呢個計劃咧，其實因為當時城市已經要進行一個現代化嘅基建啊嘛，所以咧其實你要好即係關於個城市嘅安全啦，或者一個衞生咧，其實都需要咧好整齊嘅，啲街道唔可以好亂。咁所以將呢啲咁嘅即係嗰啲市容唔好嘢咧，就搬曬去中心。如果我起一個咧有蓋嘅街市，將佢擺曬喺裏面咧，一嚟咧就冇咁污糟邋遢咧，二嚟咧收税最易啦。之前你嗰啲側邊嗰啲咧，小販我都唔知點收佢税。去到街市一檔一檔，我咪嚟收錢咯。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佢哋嘅諗法啦。咁最後咧，喺1937年咧，喺呢個交界咧，就起咗一座咧，我覺得咧係全國金邊最精彩嘅建築物，就係嘅中央街市。 好大，我哋睇翻啲相，同埋成個外貌睇上去都幾奇怪噶。 係啊，其 實我自己覺得，如果你以成個城市嘅觀感去睇咧，佢唔夾嘅，因為佢好奇怪嘅。側邊咧，其實譬如環區啦，或者柬埔寨區，甚至越南區咧，其實全部都係啲排樓啦，上住就下面係鋪，通常都係一個緊局噶啦。而家剩翻都係啲五六層樓高呢一隻咁嘅排樓。咁但係咧，佢係一個咧係類似咩型咧？我覺得好似一個太空船降落咗喺地球咁樣，因為佢嘅中心咧就係一個咧26米高嘅半球體嚟嘅，而喺半球體咧。側邊咧就有四隻好長好大嘅腳嘅，又好似一隻咧蜘蛛得四隻腳咁樣，咁放咗喺中間啦。咁佢成個設計咧，嗱當時啲人咧，而家啲人就會話佢覺得佢 Art Deco 嘅，佢呢、這個裝飾藝術風格咧，我覺得又唔係就係呢樣嘢咯。因為當時其實法國人都了解到咧，如果我要喺當地起建築咧，一定要係了解佢哋當地嘅文化啦，當地嘅氣候好緊要，因為始終中南半島都係比較熱濕熱，全年咧得。雨季同埋小雨季，即係一落雨同埋好熱，咁所以咧，佢喺設計呢一個咁樣嘅街市空間咧，佢擺咗好多咧同一個當地氣候有關嘅，成個中間嗰個內庭咧，其實咧下面咧就有啲攤檔嚟嘅。你見佢咧，哇，成個咁高咧，下面得啲攤檔係冇兩層嘅喎，係一個單一空間嚟嘅。咁咧喺佢嘅圓形嘅曲面上面咧，有好多咧通花嘅一啲窗，其實都唔係窗嚟嘅，係通花嘅牆嚟嘅。咁呢啲咁嘅窿咧，其實反而就令到成個室內咧對流非常之好，同埋咧佢側邊四隻大門咧長期都開住嘅。佢係令到咧成個建築物裏面咧，佢嗰個空氣咧非常之流動，所以咧即使佢咁熱嘅天氣喺裏面行咧，其實真係唔會流汗嘅、另一樣嘢就係咧，你要發覺咧，佢裏面係油曬啲淺黃色噶嘛。咁呢啲咁樣嘅窿咧，其實佢都可以擋咗某啲嘅陽光啦。咁令到咧啲陽光可以間接折射入去。咁透過呢啲咁樣嘅反射咧，反而裏面咧又日頭咧又係唔需要點任何嘅燈咧，你都發覺好光。 係啦，佢咁多呢啲通花嘅。嘅牆咁樣，亦都睇得出個采光亦都好好，通風亦都好好。 係啊，咁 樓底又高喎，咁應該都幾舒服嘅。 但好可惜咧，其實呢、這、一個街市咧並唔貼地嘅，因為咧佢賣親嘢咧都係一啲比較貴價啲，譬如喺中間咧佢係賣啲珠寶啊，賣黃金，賣手錶。咁側邊一條條嗰啲腳咧，佢係賣啲比較中上啲嘅消費品啦，例如一啲電器啊、電腦產品、啊。 咁佢唔係街市啊，佢係一個商場嚟嘅。 係啦、啊，你可以講係商場。咁、所以當年咧，其實嚟講咧，佢都係一個比較有錢人去嘅地方。咁官方見到有此及此咧，其實佢外面咧呢腳中間咧，佢就起咗一排排啲檔，最尾咧就係俾佢一啲濕嘅街市用咯。因為 咧户外噶啦咁樣， 又唔係户外嘅，佢有頂嘅，佢、 okay, 係一啲棚狀嘅一啲嘅鋪頭啦，但就唔會好似呢度咁，你諗曬啲通花設計啦，好簡單，咁啊只係俾人開鋪咯。咁但係反而嗰個就係當地人會去嘅地方啦，因為買豬肉啊、買雞啊、買菜啊，同埋有好多嗰啲小食攤位都喺嗰度咯。咁結果咧都可以聚翻啲人咧，令佢。啲人覺得都係屬於佢哋嘅空間咯。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去到1953年吓，我哋就知道咧，柬埔寨就喺呢、這个哇好出名呢、這个西哈努克亲王嘅带领底下咧，咁就即系自法国嗰度独立咗啦。咁就去咗一个独立嘅国家之后咧，咁啊柬埔寨个发展或者金边嘅城市面貌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其实都系食翻当时法国人留翻落嚟嘅嘢嘅啫，因为法国嗰个城规划非常之好啦，佢之前已经帮佢定晒路网啊，同埋咧不嬲咧佢都有呢、這个洪水嘅问题噶嘛，所以不断咧佢都去修建一啲嘅堤坝嘅。咁結果咧，只係跟翻原本嘅大路一段去擴展啦。咁當時當然有好多新嘅基建啦，譬如學校、大學啊，或者教育中心都陸續咁起啦。咁但去咗70年代咧，呢、這個城市開始咧就呢、這個國家開始咧就陷入內戰。咁當時咧又混埋側邊，譬如越戰嘅一大扎嘅難民逃離咗去柬埔寨啦，所以咧令到去當時咧金邊咧本身咧係得30-40万嘅人咧，變咗成200-300万人，大部分咧都係一個難民。咁去到1975年嘅時候咧，呢、這個城市咧就嚟遭遇到咧，我諗係歷史嚟咧係最慘嘅一役啦。因為當時咧，其實咧赤柬咧呢一個組織咧已經喺游擊隊嗰方面咧越打越旺啦。而當時佢哋國家因為已經係陷入有少少內戰咧，佢國家嘅軍隊係唔足以咧去打呢一個 赤柬嘅。赤柬又會用好多嘅方法咧，令到啲農民啦、低下階層又覺得要加入佢哋啦。當時咧，其實加入佢哋嘅人咧，唔明白乜嘢係共產主義，唔明白咩係馬克思主義，佢只係覺得喂，我係要食飯，我就要幫佢打走而家嘅軍隊。咁結果咧，金邊咧其實咧就俾呢個赤柬咧係封咗成一年嘅，又係好似上次我講曬嘢喎，完全俾物資佢啦，完全咧炸佢個城啦。咁去到1975年嘅四月中咧，呢個城市咧終於就俾呢一個紅色高棉攻入咗啦。 係咯，你話即係中南半島嘅即係所謂嗰個思想，其實都唔止中南半島，去到印度邊邊，去到即係今日尼泊爾嗰啲地方咧，其實深受即係當時嘅毛澤東思想嘅影響。即係佢點樣可以走一個共產主義路線，但係因為毛澤東思想裏邊嗰個所謂民族自強嗰個做法，咁所以喺70年代咧，即係尤其文革時候咧，就好受影響。大家中南半島都覺得，咦，佢係一條路嘅。咁所以其實今時今日你都會聽過，即係尼泊爾嘅即係民選嘅政府嘅尼泊爾共產黨括住毛主義嘅，即係係啦，即係佢就係毛澤東思想。咁其實赤色高棉咧，亦都係以即係毛澤東思想為號召嘅一啲嘅政黨啦。咁當然有幾多毛澤東嘅成分咧就難講。咁但係佢個號召啊，佢嘅想法咧都係由毛澤東嘅革命咧而嚟嘅。 其實咧金邊好慘啦，因為當赤緊入城嘅時候咧。第一樣就係講喂，你哋快啲走喎，因為我哋收到料咧，美國會嚟炸呢個城嘅。你咧快啲唔好執嘢啦，因為我哋避一避呢個劫之後咧，三日之後可以翻翻嚟嘅。咁當時咧個城市有成200-300萬嘅嘛，大家都要咧徒步咁咧離開呢個金邊。金邊喺一夜之間咧變咗做空城，唔走人咧，其實之後咧就俾人殺曬。咁但係走嘅人咧係咪走得甩咧？唔係，佢只係。要你哋咧去到唔同嘅村落啦，要下乡啦，要去思想改造啦。有啲人咧其实系自己支持唔住死啦，有啲咧就可能俾啲军队杀死啦。叫做好彩，你可以挨得过呢一劫咧。其实跟住嗰3年8个月咧，你就要喺唔同嘅乡村接受思想改造啦。我觉得赤柬嘅恐怖咧就系在于咧，佢唔系想杀死一个民族，佢系想将佢本身。柬埔寨有嘅文化歷史傳統全部可以毀滅，因為當時赤柬咧佢就宣稱而家係零年，零年嘅意思咩咧？我哋由頭開始，佢要咧所有嘅人咧唔係歸屬於任何一個團體，你唔係一個家庭嘅成員，你唔係你學校嘅其中一員，你係一個 獨立嘅個體， 獨立個體，而你係忠誠於呢個國家，所以咧佢去到呢啲咁樣嘅唔同嘅鄉村咧，佢將啲小朋友會攞開嘅，跟住咧兩夫婦就分開住。佢將你所有家庭概念咪破壞咗，我覺得呢個咧係滅咗人性本身，即係人你本身係需要一個愛，需要一個親情，一個關係，你先可以去繼續生活嘅嘛。佢就係咁樣咧，由細去灌輸一紮咁樣嘅小朋友咧，呢一紮赤柬嘅政權之下嘅小朋友咧，其實之後咧就有啲好極端嘅思想出嚟。 我哋話文革嘅時候都有即係一啲嘅所謂即係極端嘅嘗試，即係話對舊文化嘅一個清洗啊、破四舊啊、立四新啊。咁其實呢種號召文化大革命。初期嘅時候咧，係好受到當時中國以外其他國家所仰慕嘅，即係譬如日本啊，好多嘅國家都覺得，咦，即係佢哋呢個文化更新其實可能係 work 嘅。咁當然後來越嚟越，即係大家睇到個內幕就出問題啦。咁但係共產主義嘅其中一個觀點，譬如嚟自馬克思嘅講法，都認為即係家庭其實都係經濟建築下面嘅上層嚟嘅，即係可以被取代、可以消失嘅。最緊要咧就係、是、即係經濟建築嘅底層嗰個變化。咁你話更新咗個文化或者更新咗個政權之後咧，家庭其實即係唔係咁重要。但係對我嚟講最恐怖嘅可能唔止係呢一樣。點係咩咧？就係呢一個赤柬，因為呢種嘅類型嘅國家咧，係以理念行先嘅一個國家嚟嘅。咩叫理念行先嘅國家？就係佢有一套諗法，然後佢要所有人跟住同一套諗法去過嘅生活嘅方式。而佢認為唔跟呢一套生活方式嚟過日子嘅話咧，其實你係冇存在於喺呢個國家嘅必要嘅。咁所以你會發覺喺柬埔寨今日留低嘅景點裏邊有唔少講翻咧，就係講翻當時嘅好多嘅萬人坑嘅一啲嘅情況啦。咁其實佢哋因為當即係簡單講就係殺人用子彈咧，太嘥啦，更加唔會有橡膠子彈啊、布袋彈呢啲咁貴嘅武器啦。佢哋就直接咧喺高處掉嗰啲人入山洞，整死佢哋。咁所以留低嗰啲萬人坑咧，其實係兇案現場嚟嘅，即係直接就掉落去就等佢死。咁裏邊有勁非常非常多嘅，正話阿先浩講嘅小朋友啊、B B 啊嘅一啲骨骼留低。咁所以即係依種滅絕人性嘅行為。即係幾年咧，其實真係非常之令人即係心寒。 咁啊，講翻金邊啦，金邊咧變咗空城之後咧，其實本來300萬啦，最尾剩翻3萬人。基本上咧，成個城市咧好多建築物咧都改裝咗做一啲集中營啦、一啲監倉啦，或者一啲審判嘅場地啦。咁其中一個咧，我諗大家都好出名，如果去過金邊都知啦，就係、是、呢個叫做吐司廉嘅高中咧，就改成咗做一個集中營。本身咧就係一個有5座嘅建築物嘅學校啦。當時咧，佢就將每一個課室咧都變咗做一啲囚禁室啊、一啲審問室啊。咁其實呢個咧係最高度 嘅一個集中營嚟嘅，所有最危險嘅犯人都喺嗰度。咩叫危險嘅犯人呢？其實就係主要係知識分子啦，或者宗教人士啦，或者有錢人啦。赤簡嘅可恥同埋嘅諷刺係咧，其實當時最高層嘅人咧，全部都係高級知識分子。喺五十年代咧，佢哋去咗法國留學，而當時咧，佢哋喺留學嘅途中咧，佢哋學識咗乜嘢叫做馬克思主義。咩叫共產主義？咩叫毛澤東思想？而當佢哋覺得呢一套理念應該係用翻喺柬埔寨，譬如史塔林思想都係，佢將呢啲咁極端嘅思想咧，完全咧要推到另一個極端啊，而將佢擺翻喺柬埔寨嗰度。而佢嚟到咧，第一樣就係殺咗知識分子咯。即係其實係一個知識分子去決定其他知識分子命運嘅一個恐怖嘅事件咯。咁而喺呢一個學校啦。裡面今時今日咧已經改咗做一個種族滅絕嘅博物館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都唔會再講啦。咁但係我諗去到你會好深刻同埋好深寒，就係其實當一個民族如果佢最後去大約有200萬人死咗啦，佔咗佢哋大約四分一嘅人，咁而呢四分一嘅人咧，好多都係佢哋國家一啲精英分子、一知識分子。咁之後咧，當呢個城市需要重建嘅時候咧，其實係發覺係冇人可以幫佢重建，因為譬如建築師已經死曬，或者一啲律師或者一啲教師，根本一啲。可以幫佢重建嘅人都冇咯，點解呢？因為赤柬嗰陣時候覺得我哋需要係建立一個農業社會，佢覺得城市係一種惡嚟嘅，金邊係需要破壞嘅。咁但係呢個破壞，當佢隨住三年八個月之後，赤柬呢個組織被毀滅之後咧，對於剩翻落嚟嗰四分三人咧，係非常之慘咯。咁喺之後嗰十年咧，其實基本上金邊咧係冇能力自己去重建，佢需要依靠外國嘅支援咯，冇任何嘅人才，冇任何嘅技術。因为所有人呢，如果当时你可以挨得过呢一个嘅惨剧呢，其实亦都唔敢去面对返呢个城市。我觉得呢个先係最大嘅悲剧。除咗呢一个集中之外呢，咁最后呢人呢喺囚禁咗几个月之后呢，就会去大约15公里以外呢一个地方呢，就係叫做中屋。嗰度呢就係一个好大嘅果园嚟嘅。今时今日呢其实係好宁静嘅花园，好多树啦。当年呢其实好多嘅集体嘅埋人坑呢就喺呢度搵到。咁好多掘出嚟嘅尸体呢，大约有成17000个嘅尸骸，你都可以喺搵到囉。咁所以去到呢，你见到呢真係一个好大嘅讽刺。即係今时今日好似好和平嘅地方，但当年呢就好似头先啊，徐言咁講咧，殺人嘅方法咧係用一啲好簡單嘅工具啊，或者甚至喺由樹上面抌起落嚟啊，等你咧係一啲最慘嘅方法，亦都唔會即時死嘅方法咧，而令你死亡咯。咁所以咧喺今邊咧，有呢咁樣嘅歷史見證咧，你要令你覺得咧係令到呢個城市咧更加係有啲深刻嘅感覺。咁到今時今日啦，今邊都係一個近年喺東南亞咧係突然間發展得好快嘅城市。咁但係佢有好多問題嘅，因為咧其實之後冇出過任何城市規劃，呢個城市不斷擴張咧，之前講好多城市都係噶啦，當你個城市規劃咧，你配合唔到個發展咧，其實就會好多嘅問題出現。今邊完全有曬所有啲問題啦，其中一個好緊要咧，佢冇一個好清晰嘅功能分區之餘咧，佢冇任何嘅建築規條啊，即係究竟我哋譬如香港都有建築物條例，你點樣起咧？佢冇喎，咁點咧？譬如每個國家嘅人唔同去投資咧，佢就話你譬如香港你用翻香港例啦，大陸你用翻大陸嘅例啦，因為我哋嗰啲例好渣嘅啫，你嗰個一定佢會嚴緊過我哋啦。嗱呢個完全咧就唔尊重當地嗰個條件之餘咧，其實即係佢哋冇能力嘅去監管自己嘅建築。所以咧，我有朋友都笑，即系都讲个笑话就系、是，你去到金边咧，你见到嗰个建筑嘅样咧，你就知系边个国家起嘅啦。因为每个国家有跟翻佢嘅规矩而起咯。咁呢个咧，对于好似系一个笑话，其实都系一个悲剧嚟嘅。当你一个城市要继续发展嘅情况之下，而自己唔可以控制咧，你嘅资源或者你的土地咧，就好容易俾其他人去攞咗咯。咁另一样嘢就系讲翻嗰个城市嘅记忆啦。而家嘅柬埔寨人咧，头先我一开头讲话唔开心，因为佢哋唔敢回望过去。一个唔敢回望过去嘅城市咧，譬如柬埔寨赤柬之后发生嗰啲事咧，其实政府咧系冇完全好严厉去惩罚呢一班人嘅。咁啲人会觉得好唔公平，呢、这个制度点解可以咁唔公平咧？同埋呢个国家系叫大家一齐忘记过去啦，我哋而家望将来啦，将来发展，以前做得唔好冇嘢嘅，而家发展得咁好嘛，我哋唔好谂翻以前啦。其实当你一个唔面对过去嘅民族咧，你会其实同自己嘅根切割咗嘅。今時今日，譬如先我哋講個好靚嘅中央街市，係一個法式嘅建築物。其實當地有幾多人想去保留咧？佢哋冇呢個意識，點解？因為佢哋覺得歷史唔緊要咯。其實呢個就係最緊要，因為嗰一個建築物就係代表佢最輝煌其中一個時代嘛。我哋講咗咁耐，金邊可能就喺殖民地時代係反映得最好。 今日當然金邊就好似話啲經濟數字好啦，咁但係如果當呢個城市佢唔可以面對歷史，而佢抽空咗所有嘅民意咧，其實呢個城市咧係變咗冇靈魂咯，亦都唔可以繼續再生存落去咯。 今集講嘅柬埔寨嘅金邊咧，亦都係我哋呢一輯嘅建築二嘅最後一個城市啦。咁但係唔係最後一集住嘅，因為咧我哋仲有下一集。咁我哋啊，我哋三個仲會喺呢一度同大家做一個總結，咁亦都總結翻呢一個系列啦，亦都作為我哋咧建築二嘅最後一集啦。咁下一個星期一晚啦嚇，9点至10点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嘅最後一集咧，同大家見面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Bye bye。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